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情况最糟糕的就要数宁荣荣，七根沉银柱越靠前的受到的冲击就越大，唐三首当其冲，其后就是宁荣荣和小五。论身体状况，宁荣荣比小五可是差远了。如果不是经历了第一考试海神之光的压力洗礼，恐怕此时他已经在数百次海浪冲击中昏迷过去。哪怕他的身体强度要高于一般的辅助系魂师，此时也是全身酸麻，说不出的痛苦。唐三在前方承受着冲击，对于他来说，这百来下的冲撞还不算什么。在承受海浪的同时，他也一直在关注着伙伴们的情况。宁荣荣这边的状况他自然发现了，立刻开启了自己的蓝银领域，分出一道蓝光笼罩在宁荣荣身上。受到蓝银领域的刺激，宁荣荣自身生命力大幅度提升，同时防御力也得到一定增加，这才能够勉强支持。很快众人就发现了第二个问题，那就是在这第三考之中，所有辅助性的魂技全部失效了。第二考结束后，唐三和宁荣荣被封印的技能就已经解封，可是此时宁荣荣却根本无法用出自己的九宝琉璃塔。这次不是被封印，而是那不断冲击而至的海浪根本就容不得他用九宝琉璃塔的光芒去辅助别人。奥斯卡就更别说了，双手给限制住，他就算能够制造出香肠来也没有办法吃。与此同时，戴沐白、朱竹清和马红俊都发现自己增幅自身的魂技全部失效，像什么白虎金刚变、浴火凤凰之类的技能都无法施展，只能硬顶着海浪的冲击。对于史莱克七怪来说，七根沉银柱就像是铸造时所用的铁砧，他们的身体就像是被铸造的金属，而那无穷无尽的海浪就是铸造锤的打击。海神斗罗波塞西盘膝坐在山顶处，静静地看着他们。从这一天开始，史莱克七怪将要承受的乃是长达365天的痛苦。第一次尝试，哪怕是身体最坚韧的唐三也只坚持了3个多时辰，身体就已经麻木地没了知觉。当七人依次被波塞西救上岸时，几乎都是瘫软在那里无法动弹。当麻木的感觉消失后，如同万箭穿心一般的痛苦令他们无法忍受。这痛苦足足持续了10几个时辰，才随着他们状态恢复开始修炼而消失。经过了这次洗礼，他们才深刻地明白，这看似简单的第三考其实要比第一考、第二考加起来还要痛苦。如果说第一考考验的是他们的魂力，第二考考验的是他们在海中的实战能力，那么这第三考就是锤炼他们的身体。毫无例外的，这三大考核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都是对毅力的测试，只不过这第三考的恐怖程度带给了他们全新的认识而已。接下来史莱克七怪开始了他们生不如死的365天，其中承受痛苦最大的就是宁荣荣了。尽管奥斯卡在每次开始前给他吃下大量的香肠，甚至包括坚挺金苍蝇来提升他身体的抗性，可是每次考核下来，宁荣荣却都是痛不欲生。可就算是这样，他依旧坚持了下来。从刚开始坚持半个时辰都极为困难，到1个时辰、2个时辰、3个时辰、4个时辰，一直到第三个月结束时，宁荣荣终于能够勉强在海浪的冲击下坚持5个时辰了。但是他在后面的时间中承受海浪冲击的时间还要增加，来弥补前3个月欠下的。在最初的1个月，哪怕是最沉稳的唐三都在痛不欲生的时候忍不住暗暗腹诽海神几句，这考核实在是太变态了。七怪在那无与伦比的痛苦中所承受的煎熬就像是地狱中生存。可随着时间的推移，1个月过去，他们却发现在海浪不断锤炼之中，他们的呼吸甚至都会随着海浪的波动而变化，而身体也变得更加强韧。这种情况越来越明显，3个月之后，他们甚至发现在每天最初承受海浪冲击的时候，不但不再感受到痛苦，反而会感觉全身舒爽，说不出的痛快。 当然，这种感觉随着海浪冲击时间的增加，会重新变成那种痛不欲生的感觉。可身体实实在在的增强，还是令他们咬牙坚持了下来。正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不承受这样的折磨，自身的实力又怎会快速进步呢？海神斗罗波塞西每天就坐在山顶给他们必要的救援，没见他外出通知过，但每天都会有人送来丰盛的饭菜供七怪食用，白沉香则完全成了后勤工作者，在七怪痛苦的满地打滚时照顾他们，衣服破损时为他们缝缝补补，照顾他们考核之外的生活。当来到这里的第六个月过去之后，令人惊奇的一幕出现了。戴沐白在一次不经意地活动身体时，突然惊讶地发现自己挥动的拳头中竟然带着一股海啸般的声浪，似乎身体也变成了海浪一般。魂力虽然也有所提升，可是他发现自己整体力量的提升绝不只是魂力提升那么简单。第二个惊喜是唐三发现的，他在搂住没有灵魂的小五时，他的手掌接触在小五的手臂上，小五的皮肤竟然会自行波动，如同波浪一般的律动。 我肉体的力量几何倍数的增强了，与魂力结合在一起之后，能够发挥出同等级更强的攻击。 这份律动似乎在化解着我的力量。 经过尝试，众人发现，这两个发现是出现在每个人身上的。肉体力量增强，皮肤的自动卸力，这无疑都是那惊涛骇浪赋予他们的能力。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才有了苦尽甘来的感觉。其中，身体较强的唐三、戴沐白、马红俊已经增加在海浪中修炼的时间。到了最后三个月的时候，唐三更是经常会在海浪中承受12个时辰以上，直到筋疲力尽才会上岸，修炼三四个时辰之后再投入其中。今天是来到怒涛绝境第12个月的第一天，唐三熟悉地来到了沉吟柱上。现在他已经不需要海神斗罗波塞西的帮助，自己就能凭借力量暂时压制海浪来到自己的位置。沉吟环锁定身体和四肢，深吸口气，第一波巨浪已经冲上了他的身体，轰然巨响中舒爽的感觉同时从四肢百骸传来，分外的舒适。体内的玄天功内力伴随着海浪的冲击自行运转起来，皮肤、肌肉、经脉甚至骨骼都会随着海浪的冲击而轻微律动，身体伴随海浪产生出的波动令唐三感觉自己仿佛已经充分地融入了海浪之中，不需要使用魂技，甚至不需要魂力的保护，他也能清晰地感觉到自身正在完成一个卸力的过程。一股巨力袭来，而他的整个身体都会与这袭来的力量保持着同样的频率融入其中，这样一来自身所承受的冲击就会大幅度减少，这种身体自然的反应就像是海浪赋予他的一项技能。面对海浪的冲击是如此，面对其他能量形态的攻击自然也是如此，每天都在痛不欲生中度过，无疑进一步压榨着史莱克七怪自身的潜力，逼迫了他们哪怕没有承受海浪冲击时也必须要全力修炼魂力，才能令受创的身体尽快恢复。魂力不再是单独存在于体内的能量，在海浪的拍打下融入了他们的经脉、血肉、骨髓之中，这种炼体方式无疑是十分霸道的，没有巨大的毅力和实力绝不可能坚持下来，可一旦坚持下来以后，对于身体的好处也同样是巨大的。在潮汐炼体第五个月的时候，唐三就已经提升到了79级，现在他正在向着自己的第八个瓶颈冲击着，魂斗罗的境界已经在向着唐三招手，巨浪几乎没有任何间隙地轰击着唐三的身体，感受着那巨大海浪每一次冲刷时带动体内玄天功内力波动的感觉，唐三心中突然渐渐有了一种明悟， 似乎我再不是一个人类，而是这怒浪中的一部分，天地之间的一部分。 唐三整个人都已经完全融入到这美妙的感觉之中，汹涌的海浪冲击感消失了，而他自己却仿佛变成了海浪，感官数倍的增强着， 甚至连海浪中扑来的每一滴水珠都掌握在他那精神世界之中。此时正是朝阳升起的时刻，远处天边一抹鱼肚白悄然浮现。熟悉的抬起头，凝望着天边的一闪即逝的紫光，唐三的双眼突然亮了起来，前所未有的感觉弥漫全身，轰的一声巨响在他脑海中炸开。刹那间，他再也感受不到自己的身体，整座海神岛似乎都已在他的视线之中，周围所有的一切都变得分外清晰。不论是伙伴们的状态，海浪的冲击，还是海神岛上的点点滴滴，此时都事无巨细地让他看在眼中，印在脑海。唐三那双蓝色的眼眸也在这一刻完全变成了紫金色，那似乎比大海还要深邃的光芒投射向水天相接的地方。突然间，唐三发现那刚刚已经消失的紫气似乎又从天边强盛起来似的，与自己双眼相连，而他和那紫气就像是一座桥梁的两个支点，沟通着，释放着。眼前看到的景物再变，不再只是局限在海神岛，而是覆盖了整片大海。在唐三眼中，海水竟然是五彩斑斓的，有淡淡的浅蓝，深邃的黑，也有水晶一般的澄澈蓝色。而哪怕是这些颜色中的一些微小变化，都无法逃脱唐三的感官。眉心处黄金三叉戟烙印之上，一点蓝光悄然放大，三角体状的瀚海乾坤罩就从那里涌出，漂浮在唐三面前。所有的晶莹光芒似乎都在这一刻与那瀚海乾坤罩融为了一体，唐三的感官再次增强，双眼不自觉地闭合，可那动人的画面却依旧浮现在他脑海之中。不需要用眼睛去看，他已经能够掌握到大海上的每一分变化。唐三眼中的紫金色褪去，重新化为了蓝色，但这一次却是深邃如夜空般的蓝，颜色加深，就连唐三不长的头发也随之变成了深蓝色。一股难以形容的能量波动以他的头部为中心爆发开来，化为夺目的光环向外扩散。盘膝端坐于礁石上的海神堕罗波塞西也不禁为之动容，飘然起身，双目炯炯有神地注视着唐三身上释放出的光晕，直到他消失在远方。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